京都朝鲜中高级学校校长赵明浩和广岛朝鲜初中高级学校校长金永雄分别率领的旅至朝鲜高级学校学生祖国访问团12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束，表示了敬意。访问团是这天乘飞机到达平壤的。